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58集，禁区。钟灵发现，在每年大雪冰封的时候，这一带的山林里有一处禁区。这处禁区在哪儿，他不是很确定，但是他大致画出了那一带的范围，是在松林深处西南方向一直到山谷那一带。之前被天母咬死甚至吃掉的所有人尸体都被发现在不同的地方，但是钟灵详细调查了他们当天所要去的目的。他们进山有为了打猎、砍柴、摘草药、捡珠子、探路各种目的，然而共同点就是他们准备走进西南山谷一带。虽然尸体在不同地方被发现，但死者生前的目的地只有一个。于是钟灵大胆推断，其实天母什么的只是个假象，是有人在西南山谷一带藏着什么不想让人发现的东西，于是一有人靠近立刻就被杀了灭口。而掩盖这一切最好的方法就是杜撰出一个天母来混淆视听，这样众人就不会怀疑这些死者的死因，更不敢深入林区。钟灵独自深入了西南的山谷，在途中他遇到了一个一身白衣的高手。那人武功极高，藏身于茫茫大雪之中，钟灵只是去探路以及想证实一下自己的想法，结果证明他是对的。钟灵凭借遁术全身而退，因此他猜测天魔案的关键就在于西南山谷。另外他还做了一些调查，为什么只有冬天才会有命案发生？通常大雪可以覆盖很多东西，冰雪消融的时候发现才更理所当然吧。所以关键应该是在冬天对这片神秘松树林的改变上。而至于那个天母，钟灵跟他交手的时候发现他的武功相当诡异，而且利用雪地神出鬼没，几乎和风雪交融在一起，十分的不好对付，还有一般训练有素的白衣刺客。最后钟灵对松林一带峡谷的地形做了一些描述，虽然亳州府是平原地区，并没有高耸入云的山峰，但是山包之间却拥有狭长的裂谷，裂谷可以很深，里边黑不见底，难以探明，也难以下去。但是每年冬天冰封的日子会出现很多冰桥和冰街，倒是给下悬崖提供了一定的帮助，所以他怀疑天母藏起来不想被人发现的东西在山谷里。石小宝给翻译完了全本，公孙也用了一张纸，按照小宝说的规律将整封密函还原。包拯拿着密函端详了半晌，看一旁摸着胡须的庞吉， 有什么见解吗？ 天寒地冻的话的确也不是没可能啊，比如说我以前收藏过一幅冰画，平日看就没什么，一旦大雪天了放出去动一动，画就完全变样了。 可是深山老林的，这么进去太危险了，得再找找线索。 盯着潘旭也许会有收获，冬天 我觉得倒是可以找一下那个功夫很好的天母，那么好的武功隐居山林，而且钟灵提起的和雪融为一体的武功。 你刚才跟那些白衣刺客交手，觉不觉得他们的功夫有什么特别的？ 我印象中好像见过这种功夫。 具体？ 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。 众人愣了半晌，惊讶的张大嘴。白玉堂也有忘事儿的时候。展昭眯着眼睛表示不信。 白玉堂一摊手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见赵虎跑了进来。 五爷五爷， 众人都看他。赵虎通常的作用是跑进来喊展大人，展大人出事了，今天竟然喊的是五爷，有些微妙。 出事了。 众人望天，果然。 出什么事儿？干嘛要问白玉堂？ 东城一个大户人家的墙被打穿了13面，那家人家来报案了，说是好像有鬼，看到个白影一飘就没了。 众人嘴角抽了抽，都看白玉堂，可不是得找他吗？白玉堂一挑眉，天尊回来了。 尊尊是不是又迷路了呀？ 小四子扬起脸问白玉堂，随后又嘟着个嘴。 尊尊回来了，依依不晓得什么时候回来，好想他们呀。 小四子，你想我外公啦？ 嗯呢。 小四子点头，他可是打心眼里喜欢天尊和阴侯。白玉堂也没工夫跟众人再聊天了，必须在天尊把整个亳州府的墙都贯穿之前找到他，不然他又要散财了。展昭跟着白玉堂去找了，小五见两人跑出去，晃着尾巴跟出去了，背上的小四子也被驮着出去了。赵普跟到门口，被欧阳少征拉去军营了。石小宝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不过他准备哀悼一下他的师兄，跑去角落哭鼻子了。公孙摇了摇头，原本这两兄弟要是能按照神偷的遗愿去找天尊，下场一定不会是这样的。公孙坐在桌边，打开从钟灵家里拿回来的大量书籍和卷宗，翻看了起来。石小宝哭了一会儿，坐到桌边喝口水，见公孙看得飞快，忍不住问： 先生，这都是梵文的，你看得懂啊？ 公孙点了点头，还没说话，端着点心上来的陈心抢话了： 先生能看懂20多种文字呢，可厉害了。 哦，厉害啊。 石小宝伸手在一堆书籍里翻出了一本交给公孙。 哎，你看看这本，看得懂吗？ 公孙打开书籍，发现很多地方钟林都加了一些纸条在里边，原来钟林也有些地方看不懂。 我看钟林翻的最烂的就是这本了，但是我看不懂。 这是1000年前亳州府一带的地理志。 1000年前？难怪书那么旧。 应该是手抄本，字迹和纸张都不算久远，内容却古旧了。 公孙详细地看了起来，越看越是觉得疑惑。白玉堂找到了穿墙的源头，顺着墙洞一路往前找，但是到了一条大马路前，洞就没了。问了问两边的小商贩，有没有看到谁打穿墙壁经过？ 看到了，刚才轰的一声，墙就塌了，然后一个白花花的影子一闪，又没了。 往哪边闪的？ 这还是。 小贩指了指左边，又指了指右边，最后自己也昏了头。倒是小五，往左边的小巷子溜达出去了几步，回头对展昭和白玉堂晃了晃尾巴，那意思似乎找到味道了。展昭和白玉堂赶紧跟上，小四子坐在小五背上，搭着个凉棚，四外张望，寻找天尊的踪影。天尊当然好找啦，一身白衣，一头银发，只是找了一圈，没有。小五溜溜达达到了一个铺面前面，停下了，转脸往里看，展昭和白玉堂到了，往里一看，一惊，澡堂子。 你师父进澡堂子洗澡了？ 不可能， 天尊不洗澡的呀。 当然洗，只是他不会进澡堂子洗，那么多人脏不脏啊？ 有单间呢。 单间也是别人用过的。 展昭望天， 超级干净的白玉堂一讲到什么脏就立刻不自在起来。 嗯，我进去找找。 展昭要进门，白玉堂一把拉住他。 进去干嘛？铁定没在。 去看看再说，万一他以为是饭堂又走错了呢？ 呢字刚刚出口，砰一声，澡堂里飞出一个大胖子来，裹着条小毛巾，摔了个四仰八叉，该看见的都看见了。街上不少人呢，路人里也不乏女人，惊叫几声，赶紧捂着眼睛跑了。没一会儿，又飞出几个光屁股男人来。 哎呦！ 小四子看了一地白花花的光膀子大叔，伸手去捂住小五的眼睛，在他看来，小五比他还小呢，才三岁。白玉堂皱眉看别处， 长针眼了呀。 怎么从澡堂子往外飞裸男啊？ 展昭伸长了脖子往里边看，没一会儿就听里边有人喧哗。 哇，你干嘛？救命啊！ 随后又飞出来几个，展昭对地上还傻兮兮的一群大叔摆摆手。 衣服穿起来，丢人呐。 几个大叔赶紧往一旁的巷子里钻，这时候就见里边突然一个白影冲了出来，几乎是一阵风，咻一声瞬间窜了出来。白玉堂一惊，一个人一把搂住他脖子。 哎，玉堂啊，为师要长针眼了，这亳州府什么地方啊，伤风败俗，饭堂里的人都不穿衣服的呀。 白玉堂低头看了看，肩膀上趴着他师父天尊，几天没见还是活蹦乱跳的，白玉堂倒是很欣慰，只是一如既往的二啊，简直无可救药。再抬头看了看，展昭正得意地对他挑眉。 看到没？当饭堂了吧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